按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，曾欣喜过，也曾寂寞的忧伤过，曾憧憬过，也孤单的迷茫过。夜色再次来临，音乐已经响起，让心事在这里停留，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 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由北京天江盛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、台湾票音乐、北京缺市改天换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、天下奇声杂志联合打造。你好，欢迎你收听第132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，也提醒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，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，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，更多的榜单信息、娱乐资讯、活动信息一网打尽，欢迎您的加入。我们的节目在全国百家华语广播电台播出，问候到每一位朋友。接下来为您揭晓第132期内地榜的排名，第十名是一首新歌进榜，江苏建祥影视传媒，韩风《知足常乐》。 感觉很累，心情也会疲惫，有时笑容很假，强打精神面对。生活过于狼狈，想开其实无所谓，名利不言语言，朋友才最珍贵。不要活得太累，不要忙得太疲惫，人生不过百岁，要好好面对。感恩的心要一生伴随，知足常乐永远最美。不要活得太累，不要忙得太疲惫，要好好面对。感恩的心要一生伴随，知足常乐永远最美，知足常乐永远最美。 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制造者，是自己行为的主人和执行者，同时呢，也是自己行为的承受者。我们对于生命只有使用权，而不是所有权。要相信种豆得豆，种瓜得瓜的自然道理。韩风《知足常乐》跳空进榜第十名，得票549票。第九名，北京德资文化《叙拉奇》从头开始，跳空进榜第九名。 烟花尽，岁月漫长，相伴莫须有，往事一一休。人生的故事纠纠缠缠，在纠缠一刹，空知相不懂如何心安。仿佛兜兜转转难再还，吹吹风，风已消散，山中落花梦过半，那前尘旧梦如何舍断，何年何月何时从头开始。后要 要失去靠拢，尝试少也不过是一场逗留，烟花尽岁月漫长，相伴莫须有，往事一宿，人生的故事久久长长，在酒餐一刹空气香，不懂如何心安，仿佛兜兜转转难再还，吹吹风风已消散，山中落花梦过半，那前尘往事如何忘记，从头开始，吹吹风风已消散，山中落花梦过半，那前尘往事如何忘记，和你和你何时从头开始。 叙拉奇他是一位用音乐架起友谊之桥的杰出通俗歌手、影视演员。这是叙拉奇带来的《从头开始》，跳空进榜第九名，得票605票。第八名，天风娱乐李慕林《忘情2017》。 月当空，当头一空，分手你说的普通，无力放纵，只有惶恐，谁说的是俗语。这就是擦亮人走，曲终人散的时候。伤透的心该怎么去救，你没难过是你没爱过，万劫不复的是我。老天啊老天，我愿这手求求你将我伤痛没收，无话可说也无处可躲，我真的无可奈。 忘情2017这首歌于细节处见真情，如果你也是一个情感细腻的人，相信你一定会认同我的看法。这是一首很有画面感的抒情歌，听忘情2017，感受那撕心裂肺的浓烈情感，完美演绎失恋者的故事和心境。李慕林忘情2017上榜四周，得票666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八名。第七名，辽宁文娱文化孙雨赛，戒不掉。是你在我生命烙下的心跳。 孙雨赛，他出生于美丽的新疆喀什，毕业于新疆音乐学院。从小热爱音乐的他，立志要当一名歌手。相信每个人对于童年的记忆都有着不一样的理解和诠释。这是来自孙雨赛的《戒不掉》，上榜六周得票704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七名。第六名有才巨星文化，谢有才，何苦痴情又伤心。 那么深刻，没有你的爱。我失魂落魄，自从选择你，选择为你而寂寞，我这一生只会爱你一个。我曾问我何苦痴情又伤心，为冷漠的人多少次期盼幸福能再来临，每次冬满也失落，刺痛伤痕。我曾问我何苦痴情又伤心，得到的答案沉默没有声音。是否我被子梦醉在这红尘，我曾问我何苦痴情又伤心，得到的答案沉默没有声音。是否我的爱早就已经用尽，注定这辈子这红尘，注定这辈子梦醉在这红尘。 2009年，谢有才他以一首《爱一万次够不够》震撼乐坛，歌曲迅速窜红了大江南北，在各大音乐榜单当中力拔头筹，获得无数的荣誉和赞美。这首歌来自谢有才，《何苦痴情又伤心》，上榜五周得票770票，和上周一样保持第六名。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。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第132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，继续为您揭晓本期内地榜第五名的歌曲，中国凯文演艺传媒俊峰，你为什么那么狠。 我真的无法平衡，难道这就是爱的天真，不要再用你那掏空的假文全抱着飞蛾伤。却不会爱你那么深，可是现在如何让我收回对你爱的真。你为什么那么狠，狠狠撕碎了我爱的真，我却苦苦的痴痴的傻傻的等，等你这个负心的人。你为什么那么狠，在我面前吻了另一个人， 俊峰他是中国华语歌坛的实力原创歌王，凯文演艺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， 中国美业风行战将军团的创始人，著名的全能主持策划执行人，知名的明星经纪人。这首歌曲《你为什么那么狠》完美的诠释了他的唱功，深情表达对真爱的渴望与期待，歌词句句扎心真挚，更亲切，绝对的经典好歌。俊峰，你为什么那么狠上榜四周得票811票，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五名。第四名，上海不呼德文化，于思远、罗开元，Just be alright。 这世界这规则可可似乎得到谁的指引又变得难以置信，再去到谁的心里看到那个陷阱，就让它淡了吧，散了吧，算了吧，忘了吧，忘了他，忘了那些情绪，就这么干了吧，办了吧，赞了吧，怎么样的 Just gonna be alright。 Just be alright 这首歌一起演绎对生活态度的观点，要相信自己，相信彼此，再多的困难与挫折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来自于思远、罗开元的新歌，上榜三周的票856票，上升三位，来到第四名。第三名，北京天骄盛名文化，陈娇，美丽惹的祸。 这首歌曲延续了陈乔甜蜜俏皮动感青春，搭配上陈乔特有的娃娃音完美的诠释，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起来。上榜九周得票921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三名。第二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方轩，爱生了。方轩这首《爱生了》上榜十周得票987票，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二名。最后为您揭晓第132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，恭喜上海四八文化 SH 14H 黄婷婷《黑夜女神》夺得冠军。 心在废墟之中，一片鲜红爱情， 大家好，我是 SH48 的黄婷婷，我的新歌《黑夜女神》已经上线了。这首歌呢是翻唱自我们 SH48 H 队的新公演《美丽世界》的一首同名歌曲，然后这首歌的 PV 也是我首次尝试了自编自导自演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我的新歌《黑夜女神》。 黄婷婷《黑夜女神》上榜五周得票1033票，上升两位，夺得第132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。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，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，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，更多的榜单信息、娱乐资讯、活动信息一网打尽，欢迎您的加入。等开榜再会。 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49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如果在5秒内听完《春之声》圆舞曲，是这样的。如果在1秒内听完《春之声》圆舞曲，是这样的。哼哼，什么都听不到了吧？有时候，欲速则不达。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，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。请勿超速驾驶。 2点之

当年阿雅的《壁花小姐》旋律欢快，而且颇具有洗脑的效果，歌词当中朗朗上口的念白部分，直到今天都有很高的传唱度，被众多的艺人给翻唱，可谓是嘻哈神曲的鼻祖。而这首新歌《壁花女士》是对1999年发行的专辑主打《壁花小姐》的全新改编，将原曲当中的欢快节奏 rap 改成了近乎耳语的次数，富有诗意的歌词与木吉他清纯的弹奏，就像是一股清泉一样注入了人的心中。跳空键榜第十名得票765票，第九名华纳音乐狮子合唱团《我们的爱》。狮子合唱团全新的专辑带领乐迷回顾十首华语西洋经典摇滚金曲，这是重新演绎飞儿乐团《我们的爱》，上榜两周得票801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九名。第八名，完美青春许志安《狂兽》，跳空进榜第八名。 世界算正常不正常，我至少会陪你疯狂。哦哦哦，上班都不会永远，爱恨总会纠缠，我们注定是这样，在边缘上比岁月强，人海茫茫，把过去未来偷偷遗忘，看世界算正常不正常，找一个人一起疯狂。哦哦哦，长白都不会永远，爱恨总会纠缠，我们注定是这样，在边缘上渴望。 磁性的声线加粗犷的唱腔，许志安唱出了与心魔交战的挣扎。许志安《狂兽》跳空进榜第八名，得票843票。第七名，索宁乐潘美辰《好久都没有》，跳空进榜第七名。 夜深人静了，我只能对星星说话，那个我深爱的人为何不出现想问问谁是真心爱过谁，我爱你我想你我有你是不是我太急就这心 我太急，用这心就别再缠着你，不恨你不怪你，别再伤了心不行，要恨你我不行，我就是要 继我想有个家之后呢，三十年来潘美辰共陆续发行了35张专辑，万场的演唱会，从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香港甚至美国，潘美辰马不停蹄地在音乐的世界里依然活着，从未间断过。但是仍然还是有人经常会问起好久都没有见到潘美辰了。这一次潘美辰终于带着这首新歌来到了我们的面前，好久都没有跳空进榜第七名，得票888票，第六名太阳娱乐杨丞琳青春住了谁。 是因为我存在我们认真感慨，是因为青春住了谁改变我的姿态，我爱我爱着你盛开，就算雨淋走来，一路上我们多了些无奈，过往只等了现在。 杨丞琳认为这首歌是他与歌迷的一种联系，每个人在经历生活的时候都会面临期待无奈，亦或者是对周遭的感慨，而我们回首青春年少的时候，谁曾经驻足停留呢？杨丞琳青春住了谁上榜三周，得票913票，上升一位来到第六名。 本周港台榜正在为您揭榜， 这里是第132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，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港台榜第五名，北京天骄盛名文化王啸奇假装。 走着，我会假装自己很强大，至少在。 己不快乐继续走着，我会假装自己很强大，至少在你翻山的一刹那，看不见我的笑话。 王小琪这张全新 EP 的主打歌《转身》，旋律有点忧伤，层次分明，高潮迭起，更富于国际化，是一种全新的音乐体验。这次打榜的歌曲叫《假装》，随性的 rap 入耳鲜明，有经验，用心诠释，突破了中规中矩。上榜六周得票956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五名。第四名，谢玲艺术工作室，歌者谢玲，《爱在天地间》。这首歌曲《爱在天地间》是由爱心人士余桌子做的词，著名的作曲家严冬做的曲，音乐制作人刘旭阳以及谢玲共同打造而成，曲调悠扬舒缓，歌词淡雅流畅，整首歌曲的古韵悠然，凄美又清新，歌曲当中洋溢出来的真挚情感让人回味。歌者谢玲，《爱在天地间》，上榜七周得票999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四名。第三名，福茂唱片王力宏，《AII》。 一个字而已，但人类千秋我万代，不明白一直到现在，但 AI 能克服所有问题，大脑的该放在哪里，到底道德放在哪里，到底道德放在哪里，到底道德放在哪里，道德放在哪里，到底道德放在哪里， 王力宏的每张专辑都会不断的创新，引领着华语流行歌曲的浪潮。这首 AII 用音乐去探讨接下来即将会影响世界的巨大变化，在这个世界将会变成 AII 的一个年代，关注主流文化。上榜五周得票1032票，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三名。第二名，潮水音乐，张信哲，《见坏就收》。 只能对你说，谢谢不送情侣慢走，就谁对谁错，不如早点醒来继续存活。我也只能少联络，偶尔想到你也是否会想到我，确认没有缘分就别再拉拖，见坏就收。 情过了就过，也许至少还能当个朋友。我也只能听着说，我不可能重新来过，千万别说。如果不快乐已经比快乐多，见怀就收。 看到这首歌的封面，让我想起宽容挚爱时期的张信哲。一晃20多年过去了，自己不再稚嫩，张信哲还是用他的歌声打动着我们。张信哲《见坏就收》上榜7周，得票1085票，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二名。最后您揭晓第132期港台榜的冠军，恭喜华纳音乐。潘玮柏《无心》，稀罕没理由。 我有点太重，独立独行，每首歌就是传说。不管霸气再多，还是霸气气氛，分数高了一点，全是你的习惯，你的笑容让我给你安全。心爱上了你没理由，爱上一个人需要什么理由？爱的很有限，重要的话说三次。我的心不一万比其实，每颗弦每个结都在心也，就像在一起。想到自己想和你走在空飞机去，我会用尽了恐慌之力。 爱就是没理由，和你我无话可说，多一点真诚，再减少一点套路。哦，聚焦单身狗。哦 no， 拒绝了就够。哦 no no no no， 哦 no no， 哦哦哦哦，喜欢。 见不到你有点难受，有点想哭，爱你就是没理由。我们相爱吧三吴伟雄 CP

借我杀死庸碌的情怀，借我纵容的悲怆与哭喊，借我不忍心动如往昔，借我暗示的清晨与傍晚，尽看过 北京时间21:00。